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型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呢跟装修啊、跟这个家具啊有关的一些内容。好，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就是在厨房当中离不了的燃气灶啊。这个每家都要做饭，那做饭就离不开火，那就离不开燃气灶。那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到场，他们都来自于火王燃气灶的啊，但是恰巧两位都姓邓是吧？两位都姓邓，那咱们就这样吧。一位是邓工，邓工你好 啊。107.3的观众朋友下午好。 嗯，好，另外一位咱们就暂且称呼小邓吧。小邓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邓。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燃气灶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此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在手机的这个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啊，主要来说一说燃气灶。好了，那按照这个习惯，我们首先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今天的安居快讯呢，既然我们是说这个家居啊、安居方面的内容呢，所以呢，这个快讯当中跟楼市呢没有什么太大关联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好，那么首先呢，先看一看，说定制家居市场是风生水起，从去年至今呢，说家居行业呢迎来了一波上市潮，从定制家居、橱柜、衣柜，再到传统的成品家具行业，都有呢这个企业敲钟上市。那值得注意的是啊，除了定制家居企业以外，其他部分品牌也表露出要在定制家具领域呢继续拓展这样的一个意愿的。 对， 这个虽然说的是定制的家居哈，但作为比如说你们是做这个燃气灶的，实际上呢，现在做到这种所谓的定制啊，比较难吧？ 可能会比较难，但是这是一个行业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去符合大众的那种消费的需求。 嗯， 可能厂家会建议考虑到这一个方面，以后慢慢的会实现定制化。 对，因为从这个燃气灶来讲呢，它也是分几个阶段啊，可能刚开始从这个实用性，然后装饰性，到现在这个智能等等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哈。嗯， 它这个定制家具里面也包括了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这个整体厨房。 嗯， 这个整体厨房呢就包括这灶具，所以我们也含了定制灶具、定制家具里面搭上的边角。 嗯， 所以有很多尺寸、一些外观设计、颜色的搭配， 嗯， 都要符合这个定制家具的这个设计来实现。 嗯，这种个性化的要求现在大家呢还是挺追求的哈。 啊，所以你能够尽量满足。 除了实用性，现在新潮一些就是提高品质生活的时候，还把这个厨房呢打造一个比较温馨、实用、现代化。 因为这个定制家具当中实际上是包括厨房的这个所有的一些用具的定制的哈，比如像橱柜呀、等等的。 对对对，橱柜包括那个还有什么，比如说把一些微波炉啊、一些冰箱啊、洗衣机啊，都用定制那种木材家居给它装饰起来，这样可能显得整厨房会有整体的感觉。 是的， 会更立体一些。 你说小邓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哈，就是如果好的厨房设计的话，它会特别充分的利用厨房的空间，那个效率特别高哈。你所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它都给你巧妙的哈、给你囊括起来，表面看起来呢真的是非常整洁非常漂亮，然后呢就各司其位。比如像有些这个这个什么洗衣机啊，甚至冰箱啊等等，它都可以给你包揽进去的 啊。对对对， 所以这个定制方面真的是一个方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青岛市质监局抽查了6批次的家用燃气灶的产品，全都是合格的啊。这个听到这个心里还是挺放心的。那么4月26号，说青岛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布了2018年第一批工业产品质量市场的一个监督抽查结果，本次抽查了6家企业生产的6批次的家用的燃气灶产品，那么监督抽查的结果全部都是合格的。本次呢家用燃气灶产品监督抽查依据了 GB16410-2007 家用燃气灶具的标准，对于气密性啊、热负荷，还有离焰、熄火、回火、干烟气、一氧化碳浓度，还有温升、耐热冲击、耐重力冲击、燃火保护装饰，还有热效率而等等13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当然这些看起来我都觉得太专业，都是些术语哈、你们大概给解释解释吧。 我来说一下，就是在目前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这些有几条是在能看得见的，就是像离焰，就是我们就是 离开的离，焰火的焰，离焰啊， 我们在青岛人看到那火盖离开了那个离开火盖大概有1公分，造成的脱火，离焰，还有一个黄焰，我们在液化气的时候比较明显，就是说熏锅底看的那个火苗是发黄或者发黄的这种 啊，发那个黄啊，有点发红 啊，对， 那个是不正常的，是 啊，这是不正常， 应该是蓝色的， 这是燃烧不充分的一个表现啊。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熏锅底，我们把做一顿饭下来，把锅翻过来一看，前是黑烟， 黑的， 黑的炭末粉末状的这种积碳一样的，所以它这就是很不燃烧不充分啊，比较。就是明显的看到是不合格的产品。 这有一项当中的就是干烟气当中的一氧化碳的浓度，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燃气啊，它是甲烷，包括那个液化气的液化气可能是乙烷、丙烷之类的，它燃气燃烧它就有一定的碳是需要燃烧了，燃气跟氧气进行充分的粉合，然后进行燃烧。如果它燃烧不充分，它产生的一氧化碳就相当于那碳没有烧干净，直接排放到空气中了。 那就是说有些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燃气灶呢，它是燃烧不充分的。 对， 那这个燃烧充分与否的话，是决定于这个燃气灶当中的什么样的部件？ 一个是它的那个进气的方式，它的火盖设计的结构，包括它那个燃气与氧气的一个混合比，就是它这个都需要达到一定的精度之后，燃气跟氧气才能充分的粉合，然后达到一个黄金的比例，燃烧的黄金的比例，产生就是像刚才说的达到蓝焰的状态，就热效率高，一氧化碳排放量比较低。 那还是说跟它里边的一些结构这个零件设计的是否这个合理啊等等的哈、工艺怎么样是有一定关联的 啊，跟设计跟制造工艺 都有关系。 是的，所以大家买这个燃气灶，并不是说一打开能有火，它就是好的 啊 正常的，可真不是。你看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的标准，什么对气密度啊，热负荷呀，什么离焰、熄火、回火，干烟气中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温升，而还有这个耐热冲击啊、耐重力冲击、熄火保护装置、热效率、燃气导管，还有名牌等等啊，这些有13个项目啊，都是一些检验的一些标准和内容了。 对，对 啊，其中我刚有一个就是熄火保护这个装置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遇到意外熄火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自动断气的一个功能， 对， 起到一个安全保护作用。 嗯，这个真的很重要。你像有些老年人的话呢，家里熬粥啊，一扑了， 经常会忘了。 对，扑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把这个火给扑灭了。但是现在呢，只要扑灭了以后呢，它有自动熄火的保护装置，然后它本身这个气呢就不再去往外流了。 它不会往外泄漏 啊， 它一般是在12秒钟左右。 12秒钟左右。 对。 嗯，好的，一会儿我们关于燃气灶的事儿呢，再继续跟大家来说。当然了，如果大家关于燃气灶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现在已经有朋友问一些问题了，一会儿我们来回答。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下面的安居快讯。好，那下面呢有这么一条，说这个室内装饰的搭配要点有哪些，把握好这几点准没错啊，咱们一起跟大家来交流一下。说大家都知道啊，在装修房屋的时候呢，除了要购买优质的软装家具之外，那么室内的装饰品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点亮家居环境的重要的物件。那么室内装饰的搭配要点有哪些呢？你们两位当然不是完全做这个装修等等啊， 不太专业， 你们的这个经验哈、啊、感觉觉得有些什么跟大家来交流一下。 这个啊，房间内啊要有主次色调之分，或者是冷暖，不要平均对待，就是你一个房间，比如说，可以两种、三种颜色去搭配的来，不要一个房间搞一种颜色，那会显得太单一了，感觉比较冷，如果均匀搭配的话，更容易产生美感，然后地面的颜色啊，要明显低于墙面的颜色，纯度不要太高。这样的可能稳定的有稳定的视觉效果。 嗯，你说这个地面呢要颜色稍微的 浅一些， 浅一点，感觉亮一些是吧？ 对对对对、 啊， 可能就是对屋里的采光啊、 嗯， 包括可能人家一种舒适感会更强一些。 嗯， 我在生活的经历中，我们感觉到就是在这个台面灶具的台面的颜色，感觉到就是一深一浅的搭配。 嗯， 啊，就是不要错开这个颜色，如果是橱柜是深颜色，那么我们灶具台面浅颜色的 哦， 啊，这样的更有亮点一些， 嗯， 看起来 好，这个还是离不开灶具啊，这是你的专业。实际上，这个灶具它的这个颜色的选择呢，也是有技巧的啊。 对对对， 刚才您说，如果你橱柜是浅颜色， 啊、 尽量的这个灶具啊，就燃气灶台面的颜色呢要 深 一些， 啊、对，浅深颜色， 这样呢形成一个对比呢会好看一些。 对对对、 啊，如果是颜色比较靠色的话呢，就不是特别好看 啊。对对对、 嗯，其实这个室内装饰的这种搭配啊，也是根据人的这个不同的审美啊，不同的品味，它有不同的这种爱好。比如说，同一个搭配，很多人对它的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可能有人觉得，哎呀，真洋气，真好，特别喜欢。那有些人就说，哎呀，太单调了，这个我受不了，太压抑啊，或者怎么太冷啊，等等的哈，这可能不太一样。但我个人认为呢，人的这个喜好啊，是不同时期、不同时段是有变化的。 对对对， 你像我， 不同一样的人， 对，你像我原对我原来的时候呢，我年轻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颜色啊，就是跳跃、亮丽一点的哈，就家里花里胡哨，我特别喜欢。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呢，我现在到这个年龄以后，我希望家里素雅、 稳重、 稳重，越来越素雅。比如说灰色呀、褐 色 呀。啊，甚至有黑色啊、白色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哎呀特别好看啊，就是感觉那个家里边的就比较的这个雅致，就好像有品位，显得档次高。当然每个人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家里的颜色不要太乱， 太乱感觉花， 对，感觉到花闹得慌，你发现吗？ 对，没错， 心安静不下来。 有也有就是说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讲究的是一色的搭配，但是这种一色的搭配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是好像看了看了有点 太单调了， 看着、 对，所以小邓，我刚才从你的这个感受来讲呢，你希望能够丰富多彩一点。但是我也有一点小经验，就是说，虽然说我是觉得，比如说灰色呀、什么褐色等等，这看起来有点压抑呀、有点太单调。但是呢，你适当的用一些跳跃的颜色给它搭配一下，比如你、 点缀一下， 点缀一下、比如说你这个沙发是灰色的，然后呢，你可以点缀一个红色的垫子。 对，没错， 其实一下跳跃出来，灰和红在一起搭配也很漂亮的， 突然有一个亮点的一个， 突然有一个亮点、所以呢，就这种的，或者有一些插花啊，搁进去也一些花瓶儿搁在那儿也很漂亮。 对， 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就总体来讲呢，就是不要太乱、 装饰啊，可能就是说每真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可能每一个年龄层次有每一个年龄层次的那种感觉，可能 对入审美 像我们先年轻一点的，可能就喜欢花一点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亮丽一点的，红色啊， 对对对， 蓝色那种，可能要是岁数可能偏大一些，他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稳重的，比如像黑色啊、或者灰色，或者那种稍微显得没有那么刺眼那种，就一个层次一个感觉。 其实这个意思呢，也是说就是不同的年龄人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你还是要根据他们的喜好来做一定的设计，千万不能够雷同， 对， 和随大溜，因为家是自己的啊，自己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喜欢什么，尽量往那个风格上去装修。 对对对、这就是定制家居说的就是这个。 对，现在所以定制家居就这个方向嘛， 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装饰自己的房子。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春夏装修正当时啊，家居市场呢是渐渐的升温了。那春季呢是北方城市的一个装修旺季。那近日呢，记者也是走访了部分的家居建材商场以及新建的小区。看到啊，说随着天气的转暖，很多人呢是选择在这个季节呢装修房屋。另外呢，家电消费也是逐渐的回暖，带动了家居市场的逐渐升温。那么从你们燃气灶来看，就这个季节是否买的人要多一些 啊？也是装修的高峰时期，用户也是去店里面看的非常多。都是在前期就在整体厨房设计之前就把自己满意的灶具选好，来搭配这个厨房的这个颜色跟尺寸。 是的，其实前些时候我们家也换了一个燃气灶啊，我们那个倒并不是说装修啊，也并不是说不喜欢了，是因为它坏了。这个修过一次，就是啪怎么打不着了啊，打不着，以为是没有电池了还是怎么着。 其实在这个使用过程中，灶具有的以旧换旧的换新的，坏了换的用户是很多的，因为它这个灶具也一个使用寿命、就是我们一般跟那个电器一样8年，如果是超过这8年的话，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我们已经超了，我们是2005年，你像今年都13年了 啊，那早应该换了， 早应该换了哈、所以坚持到今天。那天我妈他们打，怎么也打不着了，这火了，就算了，干脆咱们就换一个吧，因为修过一次了， 别让这种隐患存在。 对，因为这个燃气灶太重要了，在家里你说这个炒菜做饭你都得用它，然后它老出毛病的话，这也很难受啊。 对对对。 当然说这个燃气灶出毛病的，你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毛病啊，比如有时候没有用几年，它就打不着火了。 对，有些可能是一些小问题或者一些外在的因素去导致这个东西不着火的。像特别是到了夏天啊，我们就经常遇见那种，比如说灶台底下呀放了有什么面呀米呀，它就会产生小虫子，是吧？小飞虫或者虫卵。它那个虫卵或者变成小飞虫了，它就会往灶具里头走。因为灶具它过气的眼本来是很小的。就是那个虫子跑到那过气眼里都堵在那里了，它就不过气了。像这种问题完全就可以找那个相应的厂家进行售后服务，让他给您处理一下。如果确实时间太长了，就不建议进行维修了。 像这个燃气灶它是不是也有电池啊？ 它这个分两种。一个是电子的。电子的就是咱们所说的台上灶，就完全处于台面上的那个是电子的。还有一个镶嵌的，镶嵌的它属于是脉冲式的，它是装电池的，就咱们的干电池。有的是装一号的，有的 对，而且像这种燃气灶这种东西它是要安装的 啊，比如你买完以后，对，有很重要的售后服务这一块，比如你买完了以后要有专业人员来安装，然后呢为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他要给你维护等等的，像有一些在网上呢，像这些就很难以完成啊。 而且现在这个厨电市场啊太多太杂太乱，可能有一些品牌它是在网上可以销售，但是在您当地您不见得可以找得到维修的，或者给您安装的，比如说您的灶具万一一年两年出现一点可以调试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如果就因为你找不到售后网点， 对，你可能是在网上买的， 对， 这就很麻烦， 所以就不方便， 你找不到网点，然后可能只能 对， 还是通过实体店来实现这个我们平时的使用维护。 对，其实实体店也好，这个网络也好啊，这应该是互相结合的哈。你像年轻人特别爱在网上买，因为他为什么？他觉得省事儿啊，因为到实体店去逛啊，他没这时间，他嫌麻烦啊，他什么都在网上买。但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可以在网上买，什么在网上买呢不是优势，这点也特别重要。 有售后服务的，我觉得还是在实体店买还是方便一些。如果是实在没时间，或者是嫌太累啊，在可以在网上呢可以看样，到实体 店 去体验， 去体验 啊，这样的又买到比较自己喜欢的产品，售后服务还有保障， 就是线上和线下结合。 对 对 啊，现在这个是一个趋势， 一个新的一个消费方式吧。 另外比如说像拿你们的产品来讲，比如说实体店的这个东西，在实体店它的价格和在网上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吗？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东西很透明了。 对对对， 很透明了。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网上买啊，就觉得在网上买东西便宜，有这种可能吗？ 有有，这是一个消费者的心理，人家可能现在很多消费者觉得网上啊他没有人员，是吧，没有人员工资，没有店面租金，没有导购，再加上没有一些比如说商场的一些比如说扣点之类的费用，他们可能觉得网上会更便宜一些。其实现在厂家已经做到就是线上线下一体，叫什么，保证线上跟线下的价格是一样的， 对， 不会造成太大的。 所以我就有一个经验什么，比如说一些名牌哈，或者说大家能够知道的一些牌子 啊， 一些甚至还有很多大品牌，他们这个东西线下和线上真的是一样的，价钱真是一样，除了是那些那个杂牌子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当然它照片看好像跟线下的一样，但是呢那个东西便宜的要命，那绝对不是那个， 它的材质还是有区别 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 它颜色差不多，但是一买到手的时候就是质量啊，板材的厚度啊，那火盖的一个像有不锈钢的有铜的，是吧，这区别都很大。 所以就是说如果经常在网上网购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大牌的正经的那些东西的话，基本上网上和线下应该是一样的价格， 一样的价格。 除非它可能有些推销啊优惠啊，可能会便宜一点，但不会便宜太多 啊。它有实体店有，就是说跟厂家合作的时候，厂家都是厂家供的货，所以它的价格上是保证了一致的。 是的，还是比较统一的。 对对对， 当然除非呢有那种就是有一些大品牌它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推出的时候确实很贵，特别贵，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又降的幅度又非常大，好多大品牌都是这样的， 会这样的 啊，他就觉得贵有点过气了。 这个就跟我们买好手机一样，现在比较知名的那个品牌，对吧？ 对对， 它的价格幅度就非常 大，刚推出的时候特别的贵哈。 对，因为它推出一款产品的时候，它可能前期投入了很多的费用，研发人员可能很多人员成本在这里面，所以它需要在第一批产品投放市场的时候，把这个成本收回到自己的公司。 如果所谓的新款， 对对对对，时间长了，它就可能就这笔成本已经收回来了，它基本上就保证有一定的利润。 对， 它就可以了。 所以像一些孩子们呢，经常是买这种就是刚推出的新款哈，其实最贵的时候他买了，但人家也玩一个新啊，觉得是新。像我们从来不凑这热闹，都是他 买了花钱买了广告会， 就是我们买实惠啊，等他收益下来的时候我们再买啊。好了，那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其实说到燃气灶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两位来说一说啊。 灶具的从最初的是铸铁的，然后到发展我们台式的电子打火的，到现在的这种台线两用嵌入式灶具，将来还会发展到智能化的这么一个三四个阶段。 也就是说呢，刚一开始只是一个能着火 、 有这个实用性的， 还要点， 还得点哈。 对对对。 然后呢，就现在呢， 电子打火 了， 然后到脉冲点火， 到脉冲点火越来越方便了，其实也越来越好看了。 比原来的台式灶具肯定是越来越美观，越实用。 对，我记得原来更多的是那种凸出来的台上的 那是台上灶， 现在更多的是下嵌式。 对，因为台上灶的话为什么会逐渐的淘汰呢？因为不好打理，确实是非常不好打理， 而且不好看，占地方啊。 对， 所以现在就镶嵌式了，然后呢，嵌到那个你的橱柜的那个什么台板 柜体里面， 柜体里边去 啊。对， 跟那个台面的是 一样平的， 基本上是平的， 基本上。 所以呢，真的是挺好的。 它在使用的时候也更加方便，就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不用老扛着两个胳膊，这样觉得累。如果是这个嵌入式的话，它比台式灶具搁在台面上要低个12公分左右。 是的， 所以更舒适。 现在就是嵌入式的这样的这个燃气灶啊，它外边这个板也是各种各样哈。现在好像我看像是玻璃的，我不太懂啊。 它这个现在啊，大致可能分为三类吧。一类可能是那个陶瓷的，对，一类是钢化玻璃的，再有一类是不锈钢的。现在市面上应该是钢化玻璃的跟不锈钢的用类比较多。 哦，那个陶瓷的是原来可能用的多吧？ 对，可能这两年相对来讲比较少了。 那个我记得曾几何时，当然好多好多年前了，说这个燃气灶还有爆炸的什么的，就是它那个玻璃的好像就碎了。 它在个前早期生产这个灶具使用玻璃材质的时候呢，确实它玻璃面板的材料质量啊不是很过关。到经过了5、6年、7、8年以后啊，这个产品越来越成熟。但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存在3%的这个爆破率。这种爆破呢，它不会正规厂家生产的还是不会对人产生这个伤害，因为它在玻璃面板的反面贴上了一层防爆裂膜。 对， 它能有效的拉住这个玻璃的飞溅， 就碎溅不会抛出来， 不会崩出来， 只不过就是裂了啊。 对对对，只会像鱼鳞一样裂开来了， 对对， 它不会塌陷下去。 那刚才您说这个三种材质哈，一个是这个陶瓷的，一个是钢化的，还有这种 不锈钢的 、当然钢化玻璃的可能好看一些哈。 好看，而且好打理， 也好打理。我家最近换的那是钢化玻璃的， 比较美观一些。 当然不锈钢的话可能更安全，是吗？ 其实啊，现在 没有什么不安全 这个问题了，因为现在你要正规厂家出的质量都是非常非常好 的，正经品牌的，其实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不会裂。 所以刚才 像刚才也说了，裂了也不会有什么造成什么危险。 对， 就跟咱们那种大的玻璃一样，碎了它就是碎了，就是一小块一小块，但它玻璃不会飞出来 啊。 对，这就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有的比如说它我是一个不锈钢的台面，它我就想要配一个不锈钢的灶具。有的可能是我是石英石的，或者那种黑的大理石台面，它我也想买一个黑色玻璃的灶具。 这是个性化的需求了。 对，这是根据搭配而来， 整体厨房的颜色的时候， 对， 来选这个灶具的颜色。 其实质量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刚才咱们安居快讯也说了，那个抽查过嘛，说 非常合格， 所有的燃气灶都是合格的啊，真的是不容易的。 对 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大家的问题来回答，好不好？ 可以。 来，东安美京来问了哈，他说为什么上进气的这样的天然气灶不如下进气的火铳？哎，这个还真是挺专业。什么叫上进气的？还有下进气的呀？ 它在这个我们俗话说的是上进气的，其实是指的是欧式炉头，就是我们从欧洲国家引进的这种炉头，然后装配在我们自己这种灶具上面，这种火小，因为它是没有风门可以调节的。那下进气的是其实是我们国内比较符合中国厨房的爆炒的习惯的灶具，就是大气式燃烧 和红外线燃烧，这种两种灶具的燃烧方式，它产生的热效率都非常高。一般我们满足烹饪的爆炒的习惯呢，在4.5千瓦以上。 嗯。 啊，低焰灶具呢，在热效率达到66%。啊，热效率达到66%，然后这个火在5000瓦以上。 嗯。 那就炒菜的非常。速度非常快， 非常给力哈。那你们两个人的建议是买这种下进气的还是上进气的？ 我觉得在满足我们目前爆炒的习惯呢，还是买下进气 的， 就是我们中国的自己产的这个灶具、 哦、 啊，它那个火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爆炒这个习惯。 那也就是现在市面上的它有上进气的和下进气的是吧？你得选择跟人说是吧？ 对对对 对 、哦，它其实上进气它也叫保洁是吧？ 啊， 就是它是整个炉台灶具的台面跟台下它是整个都是隔开的，完全不通， 哦、 完全不通风。 哦， 它那种叫上进风，那种叫下进风。 哦。所以你们建议咱们中国人还是用下进气的这种燃气灶更好、 啊、 是吧？ 对对对， 火力也足， 对 对， 这样炒菜更好吃 啊，炒菜更好吃哈。好，这个另外呢，还有朋友问说，如何来挑选火力更大的天然气的镶嵌式的燃气灶？那火力更大的，刚才说这个下进气的，这是 一个标准、 一个因素啊，一个标准、 而且就是在我们买的时候，在灶具的介绍方面，它有一个明贴，就明显的标了火的。大小就是用千瓦，比如4.5千瓦、4.2千瓦，5.0千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它的热效率，热效率高低，就是它的有效热的利用， 嗯 啊，在不能就是说在我们使用平底锅或者煎锅的时候，它的热量损失掉了， 嗯， 就是我们要选这种有效利用率高的灶具， 嗯。那就说你买的时候，它实际上说明书当中的都给你标好了啊，这火力是多少是吧？ 火力灶具的右侧面它是有标那个功率的大小。 哦，功率的大小。 对对对，哦、也是热负荷吧？ 哦，所以就说功率大的话呢，一般它这个火力就壮， 火力就大。 所说的火力猛、火力大，就是有效利用率高，有效利用率越高， 嗯、 然后它的千瓦数越高，它的火的就越大，它的热值就会越高。 嗯，其实一般家里边炒菜做饭的话呢，你们建议用多少千瓦的就可以，没必要弄得那么猛。 一般都是4.2千瓦以上的比较好。 哦，4.2千瓦以上的， 啊、 因为你想大家可能知道，在家里边咱们的燃气灶那个火和那个人家饭馆里边、饭店里边哈、 啊，那个 后厨那火那是没法比的。 啊、对， 那个哇，那个火可真是旺啊。 嗯，对，那个是加压了。你像 加压了， 压力，你像液化气的它的那个大直锅灶、 嗯， 那个压力也大。第二个，它加了鼓风机， 嗯、 所以呢，它燃烧的火力更硬一些。 哦，但是那个是不是废气啊？ 肯定废气、啊， 废气哈、啊， 只要它的。火越大，它就是说饭店，因为它饭店本身需求在那里，它火大，它没有办法做到有效利用率那么高，它不像家用呢，它只要火大就是完全的加大它的用气量。 对， 就是在火大的时候还要就是注意选择这个热效率高的，就是有效利用率高啊，这样能又保证了火大，还保证了省气节能。这个、 哦、那这个热效率高它是怎么体现出来呢？它也有标志吗？我要看哪个数字说这个热效率 啊？有，它有那个能效标识 啊，能效标志 啊，有分一级、二级、三级 啊 啊、 哦、啊！这个一二三是什么个标准呢？ 它一级能效呢是卧室灶具是嵌入式灶具是在63%以上百分之 哦， 二级是在59%以上， 嗯 嗯， 三级是55% 哦 啊。 那一般家庭用的话，您说用热效率多少就可以啊？ 热效率这个可能灶具上就有一个能效标志、 嗯、 那你就买二级以上。 二级以上。 啊，一级更好。 啊、哦、一级更好，一级是最好的是吧？ 啊对对对， 二级以上。所以这几个数字大家一定要记住。 对。 啊，就能 够。在这个能效标志，如果是现在国家也强制规定了，就是如果没有能效标志的这个产品是不允许上市的。 哦，能效标志是吧？ 对对对。 它写的是中文吗？ 它有一个就是标明了一级、二级、三级，颜色不一样。 哦。 啊，三级是黄色， 哦， 是吧？ 好像这个对现在一般的家用电器 都 有 实现的这个 都有标 准， 标 准 都 实现 都必须要有这个能 正规的都有 啊，对， 对，就是你超过那个能就低于那能效的，它是不允许你售卖的 哦。 就比如说灶具一样，你要低于三级， 它可能就算 就咱们尽量买一个呢，火也挺冲的，但是能效值又比较高的，这不又省吗？ 对对对，又省气又节能， 又节能 又火 还旺 啊，对，火大，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呢，这个有一位朋友问说，我总感觉我家的燃气灶的火力不够大，说到底是什么个原因？当然咱没有现场看啊，大概都会有什么原因火力不够大？ 它使用年限到了以后，它像我们的灶具，它是通过喷嘴到炉头到火盖，用的时间长以后，它这个喷嘴这个部位它可能有油泥啊，它被造成一些堵了一部分，造成的过气量小，这个时候被火小啊。第二个就是在风门调节的时候没有调节到最佳位置的时候，它火苗也不会很大。 嗯，所以这是一些原因啊。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以前可能比如说它像十年前买的灶具，它可能它的千瓦数本身就不够，像刚才我们建议显个4.2千瓦以上的，可能以前有3.6的呀， 3.4、3.2的，对， 它的功率就低， 对对对， 本身的千瓦数就不够。 它在原来那种欧式灶具进口，特别是进口灶具上面，原来国家没有强制规定，它是现在规定的是3.4千瓦以上，那在国家这个新规定之前，进口的灶具它的3个炉头、4个炉头，这个时候它的火是不达不到现在的标准的， 所以这可能属于先天不足的，是它功率数就不高， 对对对，没错，买的时候就它就千瓦数就小。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觉得好像这个火总是有点不太足啊，它可能还真不是说它本身功率大小的问题， 它可能还跟燃气压力还是也有关系， 跟燃气压力也有关系， 对对对， 是吧？ 也有可能是比如说里面过气的喷嘴啊， 对， 堵了 或者怎么样， 时间长，它本身的孔就非常小， 非常小， 加上你燃气可能有一小部分杂质，可能通过那个眼的时候，时间长了堆积一小部分杂质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造成它那灶具火小。 所以一定要请有关的人员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真的特别小的话呢，肯定是有问题。 他要打开灶具里面把它清理， 得清理一下哈。好的。另外呢，有一位朋友问说，我的这个火苗怎么老是刚像你们刚才说的有点黄红，说不够蓝。 黄焰是吧，它这个就是一个是刚才用久了以后啊，它这个喷嘴位置它有一个蜂窝状的这种进气样的孔，这围着喷嘴有一圈，这个一圈如果是有这个像柳絮的毛啊，还有油泥啊，尘土啊，时间长了积累了以后堵上了以后，它的进空气的量小了，造成了这种黄焰。 氧气补充不足， 对对， 燃烧不充分啊，所以像这种东西还容易出现一氧化碳的，是吧？ 啊，这肯定是燃烧不充分，一氧化碳超标的。 对，一氧化碳，而且呢还会把锅都 熏黑了。对， 有一部分碳没有烧干净嘛，它就跟随着。 对，所以要注意，如果是发红发黄的火苗，肯定是不对的，应该是蓝色的 火苗。那就需要专业人来清理一下， 要看看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 另外还有朋友们说，嵌入式的灶具呢，不点火一般是什么样的故障？它有时候点不着了。 这个灶具一般啊，要是比如说就用了两三年点不着火，有可能是灶具里面刚才咱们说的。电池没有电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您做水呀，做饭呀，淤锅了，因为它里面是有电路的，您做水淤锅如果淤进去了之后，它电路一旦连电了，它可能就那火根本就导不上来，它是需要从灶具内部的点火器通过导线导到上面的点火针，然后再导到火盖那里，如果漏水里面有水它就导不上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点火针，比如说您端锅呀碰的时候啊，不小心把点火针碰断了，因为它点火针是磁的，就非常它只要一受力它就会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点火器，就灶具本身的电路元件出现问题了，这种东西可能就需要找售后去解决了，找您专门的厂家售后服务。 反正一般就是点不着的话呢，家里谁都是坚持不了的，就赶快就找各部门给他来修，不行的再换啊。 对，因为 所以 找正规的厂家。 对，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小区里面一些发小广告的，千万别相信那些， 别找那些，还找你那个品牌的厂家， 真坑人。 对， 所以 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买这个燃气灶的话呢，一定是买完了以后它的有关资料给它留起来，别扔了啊，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你也打那个它厂家的电话， 专门的厂家售后服务电话。 好，一般有些朋友问说，他那燃气灶啊，那个火苗，他们看得出来是分几层的，是这个吗？是这样吗？ 有。 它大概是分几层啊？ 嗯，这个可能就跟每一个厂家设计的不一样了。 嗯， 就是有的厂家可能是两层、三层或者单旋火、双旋火。 对。 有的可能就是低焰灶。 嗯。 就是降低火苗的高度，它是分六圈了。 嗯嗯嗯。 就是也这个 一般咱们就是主流家里边，你建议他们买什么样的火苗的就可以了。 像基本上按照咱们那个刚才那个参数走就可以，就是说4.2千瓦以上， 嗯， 热效率达到一级的最好。 对， 然后就是再加上您面板材质呢，就您自己看要什么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品牌， 嗯， 一定要不要在那种小的地方去买那种产品， 嗯，杂牌的哈，看着便宜什么 的，因为那个东西确实是没有保障。因为刚才我们说了，玻璃是有爆裂的风险，如果你买的小的品牌的，它可能就存在偷工减料。 嗯，对对对， 它偷工减料， 为了降低成本呀、啊， 对， 是吧？它根本就不规范， 它就没办法保证你安全了。 尤其燃气灶这种，一个火一个水，水火都无情，真的是特别注意，跟燃气又连在一起，你说真的要出问题， 非常危险的，对，非常危险。 啊、所以不要在乎那点钱啊。 嗯、 来，咪咪说。燃气表放在下柜好呢还是上柜好？说冰箱放厨房安全吧，它是两个问题，咱们先回答哈。说这个燃气表放在下柜好还是上柜好？一般都是上柜。 对，因为它这个燃气啊，它天然气它是比空气要轻的，如果你把它放在底柜的话，它燃气是往上飘的、 嗯、 就可能您屋内的那个燃气会更浓一些，气体会更多一些。 嗯嗯，所以就是放在上柜好。 放在上柜，它可能在您的上面的 有空间的话，还是尽量设计在上方。 啊、气也是往下走的嘛，是吧？你这个燃气灶在底下，它这个这个燃气表呢在上边，肯定是感觉就气多点似的，好像哈。从底下往上够，那就肯定不好。 啊、有空间还是。 所以咱们达成一致，一定要放在上柜啊。 对对对对。 嗯，而且很多的这个燃气表呢，你是不能动的，它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一般都在那个上边。 就如果啊，它就比如您装修，您需要定制，需要就是那个燃气表。非常影响到您的定制家居了， 动的， 您可以联系就是比如说燃气 公司来， 一定要找这种专业的部门去给您进行改动。 对对， 就我见过那种，那叫什么游击队一样，就那种装修的， 嗯， 给业主家改那个燃气管道，用铝塑管，铝塑管实际上它是水用的， 嗯嗯嗯， 你如果把水用的东西你用在燃气上，它的寿命就不一样 哦。 那种铝塑管它本身，你比如用。10年，它可能就老化了。 嗯， 但是您燃气管道，您不可能10年我就装修一次，我就换一次，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燃气的寿命可能都在20-30年以上。它用水管连接到灶具那里、嗯，那可能大概过了6-7年的吧。对，我去看的时候，就感觉它那底下一直在漏气。 你看看， 一直在漏气，非常的危险。就它改动的时候，它就因为听了装修的，说、嗯、您别管了，这个东西我给你改。 嗯，所以这个燃气一定要想改的话呢，当然迫不得已想改的话，一定要找有关专业的部门和人士来帮你来弄啊，千万可不能自己乱弄啊。另外下面他说冰箱放厨房安全吧？反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是厨房够大哈，其实像冰箱这种东西放在厨房也可以。如果 他那冰箱，他这个听众问这个问题呢，他是冰箱可能是在。频繁的启动， 嗯 啊，压缩机在频繁启动，它会产生电火花， 嗯， 如果是有燃气泄漏，那是肯定是会造成火灾的。 哦，它是怕这个什么不安全、 啊、 是吧？ 啊，对，其实我们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燃气管道施工这一块质量把好关， 嗯， 确保不漏的情况下，就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刚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就是一定要找专业的施工队伍，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来。进行燃气施工。 嗯，哎，你们各自家里边这个冰箱都放在什么位置啊？咱们也调查一下。 哦，我家的也放在厨房里面。 放在厨房里了哈。小邓呢？ 可能基本上都放在厨房。嗯、 但我倒是没放厨房。 所以 我 让 您家放厨房。我呢，我真没放在厨房。啊，那个，因为我那是两开门大冰箱嘛。 哦， 所以就放在客厅了。 七八九十平米的房，70-80平米的房都是把冰箱放在厨房。 放在厨房的。 我觉得放在厨房可能取材相对来讲可能会。 更方便， 对，更方便， 空间利用更好一些。 对对对，嗯，所以没什么事儿啊，放哪都行。来，咱们再来看看，有些朋友问说，现在的这个燃气灶已经都能达到这种漏气保护了吗？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现在国家规定就是说，必须要带熄火保护的灶具，才允许在市面上销售， 叫做熄火保护 啊，对对对， 就不如那是什么原因？它这个火咵给扑灭了，然后这个时候十几秒以后，它的气儿就 自动关闭， 不会出来， 不会泄漏 啊。所以呢，只要是在大商场正规的地方去买的这样的燃气灶，都有基本上这个功能， 都必须带这个功能 啊，都必须带这个功能啊，另外呢，这个有些朋友问说，离子熄火保护与热电偶的优缺点是什么？这个太专业了啊，这个你们得谁来回答一下？我都不太懂。 热电偶啊，热电偶呢，实际上就是说，当你火焰燃烧的时候产生温度，它那个热电偶会有一根感应针在小火盖的旁边，就是你每次着火有火烧的那感应针，它就会产生微弱的电流，供给灶具阀体里面的一个电磁阀。让它保证就是在热的情况下那气路是通畅的，反之就是如果凉了火灭了，那地方就失去电流了，它那个电磁阀那里它就控制自动关闭了，这就自动断气了，这是热电偶式的。离子感应呢，就是说咱们的火焰中都存在着正负离子，离子感应针它也是在火焰的上方放一根离子感应针，去吸收火焰中产生的正离子，也是同样的反馈给它的那个点火器，然后再反馈电磁阀。就当你火灭了，它就相当于没有电流了，没有电流，它电磁阀就控制自动关闭了。但是这两个可能有区别，就是什么呢？离子感应就是你打着了，它就能够启动，能够正常燃烧。如果你是热电偶式的呢，打着了可能因为它温度不可能瞬间就达到那个电流。所以你需要打到了，需要摁一会儿，然后它才能达到电流。不过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品牌做到了同步点火，就打到了火，你也可以松手，就达到了离子感应的效果。 明白了。您后边这个例子，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像有一些那个这个燃气灶啊，一打夸就着了。 对， 有一些的那个 摁七秒钟， 摁一会儿， 原来要按 才能着的。对对对， 它就是热电是熄火保护装置，它有一个惰性，就是它一定要加热到几秒钟以后，温度达到一定程度，它能产生这个微弱的电流。离子熄火保护呢，它就可以起到一个瞬间着火的一个优势，但是它缺点的就是两节干电池，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是比较耗电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两节好电池，三个月可能就用的就没了，那这时候它就会 电池 就点不到火，那经常要更换电池，那离子熄火保护呢，它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它就是一节电池能用到两年左右。 那我听出来就是，如果买离子熄火的这样的，可能更好是吧？ 最好是带那个同步点火功能。 是这样。 它就是既有一打着了又能松手，又能省电池，不用老频繁的更换电池，这样麻烦。 好的，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两位给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买到一款的这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燃气灶吧？你们从几个方面，反正你们俩补充一下吧，就怎么能够买到一个比较心仪的啊满意的这样的燃气灶。 燃气灶啊，现在一个看它的热效率，就可能现在要是它正常有品牌，也就是大品牌的，它都会有明贴，看它的明贴，看它的热效率是多少，就是有效利用率，看它的千瓦数，千瓦数要在4.2千瓦以上。可能还有一个不太注，就是可能很多人不太注意的点啊，一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个可能只会在说明书里面体现，但肯定是要买排放量越低的越好，一般的话0.02是国家标准，就是一定要最好是低于它的 标准，低于它的哈。好了，那实在是没有时间，以后咱们再接着聊。 刚才还有一个补充，就是一定要带熄火保护 熄火保护对吧？所以我都觉得，如果今天我跟你们聊完了以后，我再去买我们家的那个灶具的话，肯定有经验了。好了，就到这里了。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